风流恋，美丽夜色爱与缠难眠。平淡不言，情浓心间，真心甜言相爱无缘，痴心陪一伴灿烂笑脸，忠贞一点开心温暖。笑看天上一轮明月圆，你我的心里比蜜甜，爱火点燃享受百爱恋，天天挂念常赴心片，你爱我在心间，我痴痴把你恋，两情相依情好甜，你伸手偶来我待见，相互心上生诺言，我心里美无限，你脸上乐开颜，你爱我爱一年又一年，两情相依心好甜。 眼看你的车子 越走越远，我的心一片凌乱凌乱。千言万语你还来不及说，我的泪早已泛滥泛滥，从此我迷上了那个车站，多少次心一片凌乱。